我们的旧道场聚会。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呢，将近三年了。在这段期间当中，我至少啊接到30次以上的电话，啊，催我赶紧到这边来啊，跟同学们见面。实实在在，是时间很不容易排出来。那么这次我觉得不能再拖了，所以能够安排10天的时间到此地来参学，看到新的道场，一番新的气象。那么更难得的是看到许多新的同学，道场的发源非常殊胜。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老和尚在此地教化有方，不但我非常的欢喜啊，我相信必定得到诸佛的赞叹，龙天的拥护。那么这次我到此地来，承蒙同学们呢安排了7天的讲演，题目的内容非常的广泛啊，这个学佛我们还是要从头谈起啊，因为有许多新同学。首先要对于佛法有很正确的认识啊，知道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佛法，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到底有什么好处，这都是我们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然后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在现代这个时代里面，佛教虽然红传得很广，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呢，至少可以分成4大类，就是4种不同的佛教啊，我们要认识清楚。这个第一种啊，也就是最普遍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宗教的佛教啊，佛教已经变成宗教了啊。那么诸位听到这句话也许觉得奇怪啊，难道佛教不是宗教吗？确实佛教本来不是宗教啊，很可惜现在变成宗教了啊，这个是不能否定这个事实啊，宗教的佛教。第二种呢，就变成学术的佛教啊，佛学啊，把它当作世间一种学术啊来研究探讨的啊。第三种呢，那是很不幸的，也就是在最近呢大概20-30年才出现的邪教的佛教啊，那个是真是边都不能沾，沾到是决定是有害而无利啊，也是佛教。这个第4种的呢，我跟大家介绍的 传统的佛教啊，那就释迦牟尼佛代代相传下来的啊，这个佛教我们今天要追求的，要修持的是佛的传统啊，这个够用的够用啊。这个传统的佛教究竟是什么？好，这个诸位要晓得，这传统的佛教是教育啊，它不是宗教。宗教说实在话是可以学可以不学啊，在现在的社会人家问你有没有宗教思想啊，有没有宗教信仰，我没有，别人并不觉得很奇怪。佛教是教育，如果说我没有受过教育，这就很难为情啊，这个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啊。佛教是教育啊，既然是教育了，不但我们大家都要修学，就是连世间各种宗教的宗教徒也要学习啊。为什么呢？他信仰宗教不能说是他不受教育了啊，这是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的啊。那么佛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它的意义是觉悟的意思啊，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当时我们为什么不用觉不用智来翻这个字呢？这在已经的体例上所谓是五不翻之意啊，这个字呢是含多义，在我们中国文字里面找不到适当的智慧呀、来翻译这个字。那么他所讲的觉，不是我们普通的觉，是对整个宇宙人生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觉。我们中国这个觉里面不包含这个意思，没有这么广大啊，所以依旧是用这个音译，然后再加以注解。那么法是宇宙之间一切事理现象啊，乃至于这个发展的过程，它一个总代名词，我们称为法。那佛法呢，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对于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了，它都觉悟，它都清楚都明了，这叫佛法。所以佛法无边的，那是真的啊！宇宙之间一切事物啊，无量无边，这个觉的能力啊也是无量无边。那么佛法教学的目的就是教我们对于宇宙人生，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人生是我们的本人啊，对自己对生活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有究竟的认识，有圆满的认识，这个叫做佛法。因此佛法的教学是以智慧为主啊，是智慧的教育。我们世间人，无论是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我们念念所追求的个人的幸福快乐， 家庭美满，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世界和平。今天世界上，在社会上做领导的人，口口声声呢，都把这些口号挂在口边，谁能真正做得到呢？只有佛陀的教育才能够真正做到。在中国，儒家讲过，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儒家的教育这是一世的教育，佛法的教育是三世的教育。他讲过去的事，他讲未来事，儒家没有讲过去未来，而且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所以佛教教育的里面这个内涵呢，是无边际的深广。那么它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三藏啊，经律论三藏，是从教科书经典，就是佛门的教科书。宗派呀，就像现在学校的院系一样啊，纵然宗派不相同，法门不相同，都是同学，都是一家人啊。如果说我这个宗派好，他那个宗派不好，这个叫谤法，谤佛谤僧啊。为什么呢？那不同宗派都是佛传下来的，都是佛所说的啊，决定不能说我们在一个学校读书，科系不相同啊，我们就要反抗，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认识明了啊。那么佛法既然是教育啊，教育的目的是智慧，在经典里面术语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也是从梵文呢音译翻过来的。那么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可以说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这个是修佛的人，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无论是哪一个法门，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一句术语里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正觉，第二个阶段是正等正觉，第三个阶段是无上正等正觉。大家知道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小乘圣者摩罗汉与毗支佛，他们所证得的就是正觉。小乘再往上去就是大乘，大乘菩萨所证得的叫正等正觉。那么再往上去呢，就是佛陀所证得的啊，那是最究竟圆满了，叫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法修学的三个阶段啊，修学的三个阶段。那么因此我们很容易能够体会到佛家所说的佛菩萨罗汉，正如同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学位的名称相同。 高的学位称为佛陀，其次的是菩萨，再其次的是罗汉，就像现在学校的博士、硕士、学士。所以佛法纵然成佛，他跟众生决定平等，一定是平等的，决定没有高下的，只是在知识智慧程度上有高下，其他的完全平等，这个要知道。那么这个样的智慧，为什么我们世间一般人不能称？单单佛法的佛门里面成正觉，我们这个世间有不少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很聪明都很有智慧，他们对宇宙人生也有相当的理解、相当的觉悟，为什么不能成为正觉呢？所以我们初接触佛法，看到佛是这样讲的，总是觉得不平呢。佛对于这桩事情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很明白。这个正，这个正字的标志是有个标准的什么标准呢？如果你见思烦恼没断，你那个聪明智慧觉悟就不正。必须是要把见思烦恼断掉了，你那个觉悟才成为正觉。那么我们想想，世间这些宗教家、科学家、哲学家、去掉事实，他们贪嗔痴慢没有断，他们是非人我还没有排除掉，那么他们的觉悟在佛门就不承认他是正觉。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正觉最低的这个学位呀，这学士学位呀，很不容易拿到但是佛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学位拿不到，你就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轮回是事实这个不是虚妄的，确确实实是事实。轮回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六道从哪来的呢？不是佛菩萨制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更不是阎罗王造的，与他们通通不相干轮回从哪来的？轮回是从我们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自作自受就像你晚上天天晚上做噩梦那个噩梦是谁给你制造的？自己造的，自作自受所以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这个现象，见思烦恼断了了，这个现象自然就没有了这是佛把这个，这也是宇宙人生真相的一部分，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么这是修学的目标，我们要认识清楚所以学佛绝对不是求健康长寿、求升官发财求家里平安，这就错了，完全错了求这些东西那叫求鸡毛蒜皮不值得的去学佛呢，就是要求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现前了，这些问题通通解决都不成为问题唯有智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解决现在的问题，解决未来的问题通通得到圆满的解决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那么这个佛法既然是求真实的智慧，这智慧到底怎么个求法？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理解，一定要认真去学习的。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德相。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跟佛本来是平等的，没有两样的。现在为什么不平等呢？这佛是一语道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的病根呢，就是妄想执着。所以妄想执着要是断尽了，就成佛。见思烦恼是执着，尘沙无明是妄想，所以见思烦恼断了，执着舍掉了，你就能证得真觉。妄想再舍掉了，你就可以证得正等真觉。这是佛一语将我们的病根说破了。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把妄想执着舍掉呢？那这就讲求方法了，讲求门径了，这叫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道。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门道，把我们的妄想执着打掉，恢复到我们自信本能。方法门道很多，绝对不是一种。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可见的方法门道无量不变啊。所有一切方法门径都是向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断烦恼，成正觉啊。因此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既然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诸位要知道，从法门上来讲，没有选择的余地，选择是我们的根性啊。法门确实有难有易，有浅有深啊，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程度、适合自己根性、适合自己生活环境，修学起来了比较方便、比较容易啊，这才选择法门啊。实在讲呢，法门都是第一，没有第二。诸位要看看楞严经，你看这个楞严经，这个二十五圆通，每一位菩萨代表一类的法门啊，他是把无量法门归纳为二十五大类。那每一个人都说他第一了，没有什么第二的，个个都是第一了啊，这个很要清楚。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对于一切法门生平等心、生恭敬心啊，不可以自赞毁他，我们得到身心的清净快乐啊。要知道这事实的真相。那么初学，这就讲入门了啊。这个入门从哪里下手，这非常非常重要啊。佛法无论大小乘，无论性相显明，佛教给我们从三皈依入门啊。所以三皈依是佛法最基本的修学方针 那么三皈一定要知道的很清楚很明白，皈到底从哪里皈，皈是回归，依到底依靠什么，这个一定要知道，绝对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把那个三皈依念一遍就算皈依了，那不是，那个不算皈依，是你内心里面真正回头，真正有依靠。实在说，这一点就相当不容易。为什么呢？真正得到三皈依，我前面给你讲的快乐、幸福、圆满、自在，你就会得到。你今天得不到呢，就是你还没有回头，你没有依靠。所以佛法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受用，你没有能得到，就是你没有回头啊。所以学佛的入门是从三皈，世尊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他是告诉维提西夫人，告诉他也就等于告诉我们自己一样。维提西夫人发心学佛，而且选择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求生净土，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应该怎样的修学才能够取得西方世界。佛在没有教给他方法之前，先跟他讲啊，修三种福。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三种福是修学的大根大本，是大乘佛法的根基。三种福，第一种是人天福，更佛叫二足尊。你看我们皈依是皈依佛二足尊。足是满足的意思，是圆满的意思啊。所以有些人呢，这个望文生义呀，看到二足，这足是两条腿呀，是两条腿里的最真的，这个是望文解义啊，这是曲解了经义啊。这个二就是福德智慧，二就是福德智慧啊，福德圆满。智慧圆满了，福慧二足尊呐。学佛的人不能没有福啊！学佛大乘佛法，菩萨是先修福啊，再有慧。福智心灵，人有福报了，他就聪明了。聪明是慧嘛？福智心灵，你才晓得修福是多么重要。那佛总共呢教给我们十一句，这十一句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要认真去奉行。第一句呢是孝养父母，这句话呢，这个意思是深广无边。大家不要把这一句话看清了，孝养父母，我现在对父母不错啊，奉养得很好，我都做到了，不见得。 这个孝养父母要做圆满了，就成佛了。啊，我们首先要认识那个孝字，什么叫孝？如果用佛法来说，你心里面有分别执着，这个孝就不圆满了，就做不到。孝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面，六书属于会意，上面是老，下面是子。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常常听到有代沟啊，代沟说就脱节了，那就不孝了啊！这两个合起来呀、啊，是一体呀，这叫孝。我们老一辈上面还有老一辈，过去五十，底下一代一代下面还有一代，未来哎无踪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个叫孝。你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敬祖先啊！千年万世的祖先，我们每年还要祭祀他啊，还要对他致敬，什么道理？那是一体。所以谁能见到呢？佛才能见到。见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一体，所以这个孝字是个会意的字啊。横遍十方，竖穷三际，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自己。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居里这个字的意思原之原意啊，哪里能做得到啊？啊，养不仅仅是指养父母的牲口啊，养父母牲口畜生也都做得到啊，何必要人，何必要受过圆满教育的人？所以儒家讲，不但养父母之身，养父母的心，养父母之智。哪一个做父母不希望子女成身成心？因为世间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并不能彻底的了解，如果真正觉悟彻底了解，我相信呢，父母都希望子女啊做佛做菩萨了。所以你要成佛成菩萨，这才叫真的叫养父母啊，你才能做到啊。所以这孝养两个字相当不容易啊，但是学佛就从这个地方学起啊。那么也许有很多同学说，我现在学佛了，我的父母不学佛了，不但不学佛，还障碍我学佛，反对我学佛。这个现象很多，我在许许多多地方都看到过啊。同学来问我，我告诉他，我说你自己错了，你没有在学佛。为什么呢？如果你真正学佛，你的父母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啊！真是因为你呀，错学了佛，学错了佛，让你的家人呢起了误会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孝养两个字没做到吗？啊，你没有听佛的教训吗？没有依照佛的教训去做吗？佛法有智慧，有善巧，有方便啊！你看《华严经》讲到那个殊胜的境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讲到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自自然然能够感化一家人，那使他们真正觉悟，啊，真正明了佛法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佛学名词讲诸法实相，啊，实相就是真实相。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孝养父母学起。啊，第二句，奉事师长。那么由此可知，佛教的起步基本的修学就是孝敬，孝亲尊师。为什么要孝亲尊师？诸位要知道，孝敬是信德，佛法所追求的就是开发自信，自信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乃至于今天讲财富也是有无量的财富，你看华严经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你看净土经典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那是怎么来的？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我们今天生活过得这么苦这么困难，原因在哪里呢？是自信的功德完全呢丧失掉了，这个丧失不是真正丧失，是迷失，我们迷了自信了，所以自信的智慧德能通通不能现前，所以有不起作用，才过得这么苦啊，这么困难。那么开发自信，这个自信就像这个金矿一样这个开采矿都要有工具，那个工具就是信德，孝敬就是信德，换一句话，孝敬是开发自信的工具。因此在中国佛教，中国是大乘佛法，小乘在中国虽然盛行了一个时期，很短暂，以后小乘在中国几乎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儒家与道家，所以中国从前学佛都有儒道的基础，儒道确确实实可以取代于小乘。所以直接就可以入大乘，儒家道家跟大乘思想非常接近，特别是儒家也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因此大乘佛法在中国是以四大菩萨代表这个教学的四个阶段、四个过程，这在中国就是四大名山，诸位都晓得的，九华山的地藏菩萨、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五台文殊菩萨、摩诃普贤菩萨，这四大菩萨代表大乘佛法修学的阶梯，从哪里学习？从地藏学习，地是大地，藏是宝藏啊！不但地底下了这些金银这些宝物七宝啊，地面上所生长的五谷杂粮来养活我们，统统是珍宝， 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大地生存的，我们要依靠大地的。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啊，这个心是真心，是本性，比如说心地，心地里面有无尽的宝藏。见到地藏菩萨，就想到我们心性里面含藏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宝藏。这个宝藏要开采的，不开采出来，我们还得不到什么用啊？开采的方法就是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是佛门孝亲。啊，一个新道场的建立，啊，我在台北有两个道场，这次在大拉寺建了一个新道场。新道场建立呢，我一定第一步讲地藏经。啊，为什么呢？我们有了地方，我们要把宝藏开发出来。啊，新道场的首先讲地藏经，首先呢，我们要明了啊孝道，要知道尊师。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佛法刚才讲了是教育。教育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他不孝顺父母，怎么会尊敬老师？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孝与敬呢，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是要受过良好教育。良好的教育是父母跟老师要互相配合。为什么呢？父母啊，小孩长大了，你要说小这个儿子啊，你要孝顺我，他问你，我为什么要孝顺你啊？他说不出口啊，啊，必须要老师，就第三者啊，老师教你，父母对你究竟有些什么恩德，你为什么要尽孝？所以老师教他孝顺父母。父母教他尊敬师长，那个师长是你是我的学生呢，你该敬我。学生，我为什么敬你啊？也说不出口啊。啊，必须第三者啊，懂得孝敬啊，一定要第三者来教啊。所以父母教尊重师长，师长教他孝顺父母，这个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啊，所以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呢？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啊，与父母的关系，与妻子的关系，与兄弟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与社会大众的关系，然后你才能够尽到自己本分的职责，社会会祥和，世界会和平。啊，今天这种教育没有了。只是技术的教育，科技的教育，人与人的关系完全不讲。这样发展下去，世界哪有不乱的道理？确实天下大乱的根源就在此地。所以佛法的教学最高的目的是教你成佛。那个根基就是在孝亲尊师，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啊，父母对我们养育之恩呢，老师对我们有启发之恩。啊，佛家所讲的化身慧命，得自于老师，所以老师的恩德。这父母是相待的，啊，是相同的。那么我们要亲近老师，要去找一个好老师。那个好老师到哪里去找？真正善知识，没有一个不谦虚的，都非常谦虚的， 你问我，我没有学问呢，我也没有道德，我无德无能呢，多谦虚。决定不会为自己宣传的，你到哪去找去？这个里面要靠缘分了，啊，所以说可遇不可求啊。尤其是在现代这个社会，想找一个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你就更困难了。啊，《楞严经》上说的很好啊，在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连邪正都很不容易辨别，那真正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去呢？啊，这相当不容易。我过去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很多，我走过许许多多地方，也亲近过很多的善友。啊，实在讲，善友啊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稀少。洛杉矶的印老也是当代稀有的善知识，你们要真正跟他学啊，不能说在眼前把这个因缘错过了，那就可惜了啊。他不会说，哎呀，我是善知识，你们跟我来说的好说啊，他怎么好意思跟你说呢？啊，你们也未必认识清楚啊！啊，这是对。啊，如果说禅，我认识一个禅宗真正善知识，香港的释义法师，我非常尊敬他。啊，但是他过于说不好，他说的是潮州话。啊，真的难，真正不容易。那么在美国仁俊法师也是个真正善知识，老师在初学的时候就跟定一个老师，听一个老师的话，学一家之言，这是奠定基础。古人呢常说五年学界，这个学佛不管在家出家啊，进佛门五年学界，这个界不是戒律啊，是老师的教诫啊，所以现在学佛这个机缘呢比不上古人，也就是我们的福报比不上古人啊，因为大家呢这个思尘没有了啊。我学佛说在家还沾到一点思尘的边缘，我以后恐怕不会，不可能再遇到啊，那就是跟一个老师。我在道台中求学，拜李炳南老居士做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出家啊，我拜了他做老师，他老人家提出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完全接受，我就收你做学生；三个条件不能接受呢，那就算啊，那是奖金呢，你可以来听经啊，这不能收做学生。那什么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呢，是从今天起只能够听我一个人讲经。啊，任何法师大德讲经是一律不准听，只可以听他一个人的。啊，第二个条件呢，从今天起你要看书，不管是佛书是世间一切书，不经过我同意一律不准看。第三个条件就更苛刻，你从前所学的我统统不承认，一律作对， 今天起从头学习。三个条件很苛刻，当时听了这个老师专制跋扈啊，不讲理。哎，可是想想的时候呢，这到哪里去找老师去学呢？好了，这就接受了。哎，好在还有期限，五年，要守五年。我们遵守他这三个条件呢，学了半年到一年呢，自己得真的受用，才晓得他这个方法高明好。啊，为什么呢？把你以前分别执着这些执见统统打掉了，让你这个心呢能够定下来。啊，所以我带他老人家坐下了，他的要求是五年呢，我自动又加了五年，我守他的规矩守了十年。我到新加坡讲经，演培法师邀请我到他的道场，跟大众啊讲讲话，接接发心，我就把我修学的经过告诉大家，劝勉大家跟严公上人学。啊，严公就是当代大善之士。我就把我求学老师的三个条件，我讲完之后，严公拉到我到那个他的客厅里面坐下来饮茶了，就跟我讲，他当小沙弥的时候，在关东寺跟地仙老和尚也是这三个条件，这才知道这三个条件不是李老师专利的，原来我们中国古代祖师祖祖相传，戒淫学人就是这三个条件。这叫四谛，学一家之言，对你决定有好处。啊，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能听老师的话，你听一个人这个讲法，这个方向，这个道理，听那个人又是一个方向，又是个道理，听三个人就三岔路口，听四个人就十字街头，那到底往哪里走就不晓得了，就方向就迷失掉。这也是我们学佛学不能成功的地方。啊，那个书看得太多，看得多是什么呢？得的是什么东西呢？得的叫胡思乱想，决定达不到东西，胡思乱想。啊，所以说分别多了，执着多了，胡思乱想多了，那还有什么成就啊？啊，到最后退心，那是当然的，理所当然，应该退心，他不退心才奇怪了。这就是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遇到真正好老师绝对不是这样教法的。就我们看古人啊，你看这个大藏经里面这个佛教的历史啊传记，像高僧传、居士传，你仔细去看看，哪一个成就人不是亲近一个善知识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跟定一个老师，他才会有成就。啊，他心是清净的，他心是定的。啊，那么老师，这就是对你爱护，对你照顾，一直到培养到你自己有能力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这个时候，你想再跟老师多住一天？老师不要你。啊，为什么呢？你再参住一天就耽误你一天参学，他就请你出去。这个时候说什么人讲东西都可以听，什么书都可以看，广修道文啊，成就你后得之。所以老跟一个老师教学，那个老师是成就你根本之。啊，换一句话说，成就你戒定慧三学的基础，是扎这个根，这个根扎下去之后，然后再放你出去去参学。啊，所以它确实是有期限的。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先是转，然后再步， 是在讲呢，就是四弘誓愿的次第啊。你看四弘誓愿，第一个加利发心，第二个断烦恼，第三个舍法门啊。所以亲近一个善知识啊，你拜他做老师，在他会下呢，就是断烦恼啊，烦恼断得到相当程度了，智慧现前了，然后再放你出去，在法门无量誓愿时，那个时候才开始。特别呢，是在华严经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善财所亲近的老师是文殊菩萨，他在文殊会下呢得根本智，然后才出去才学啊。这是著名的五十三参的啊。五十三参呢，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他在文殊菩萨那一会呢，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是断烦恼啊。啊，烦恼要不断，出去参学啊，就一开始啊，就是不学多闻，所学的都是知见，都是妄想，都是分别，增长所智障啊，对自己没有好处啊。所以一定要循着这个次第啊来做，这就对了啊，就正确啊。所以我再再处处劝同学，学佛要想很快得到真实的利益，一定要亲近一个老师，一个善知识，专门听他的。